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品北京的味儿，甜葡萄，听北京的声儿， 坐门端，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还有你把它捋了， 嗨， 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不了。 您说这叫什么话呢？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今天呢，咱聊聊北京的西四。其实作为本人来讲啊，我是挺喜欢逛西四的，因为西四还算是保留了老北京的风貌。而且逛西四的人基本上也是以北京人居多。说到西四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跟北京的一种建筑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当然了，这种建筑在现如今高楼林立的北京城里是越来越少见了，这就是牌楼。牌楼呢，也有叫牌坊的，这是源自古代城市坊巷的坊门，有点像咱现在小区门的意思。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的时候，曾经大规模地改建北京城。那个时候啊，就在北京城里的各个主要街道修建了牌楼。西四这个地方曾经有四座牌楼，所以在明朝的时候，西四的全称应该叫西四牌楼大街。在《京师坊巷志稿》里有这样的记载：西大市街坊四，东曰行人，西曰旅驿，南北曰大市街，俗称西四牌楼大街。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来，当年西四的四座牌楼上都是有匾额的，而且匾额上都有字儿。西边的牌楼上写的是旅驿，东边的牌楼上写的是行人，南北两座牌楼上写的是大市街。民国十二年，北京城里头开始有了有轨电车，也就是北京人俗称的叮叮车。那个时候啊，有一路叮叮车就是打西四牌楼底下过的，所以为了车辆通行，西四牌楼加高了，把以前的木柱子改成了水泥柱子。当时叮叮车的电线卡子就贴在牌楼底下。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改善交通，西四牌楼被拆除了。具体的拆除时间在1955年3月24号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档案上有明确记载，写的是我局于1954年奉指示拆除东西四牌楼及北海三座门大高殿牌楼，于1954年12月21日开工，至1955年1月14日竣工。西四牌楼的四座牌楼被拆之后，就只剩下西四这个地名了。现如今北京的街牌楼是越来越少了，但是要想看的话呢，也不是没有。您比方说国子监大街上的四座牌楼，就是老北京原汁原味的街牌楼。 西寺在明朝的时候，除了是繁华的市井，同时它还肩负着一项让人毛骨悚然的职责，那就是明朝的刑场。明朝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一直到明朝灭亡之前200多年的时间里，西寺一直被作为刑场，在这里被杀的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啊。这里头有死有余辜的人，比如明武宗当政时期的大太监刘瑾，活着的时候威风八面，甚至被称为战皇帝。当然了，也有那含冤惨死的，比如北京保卫战的于谦，弹劾奸相严嵩的杨继盛，广渠门保卫战的袁崇焕。据史料记载，明朝在西寺行刑的时候，都要在刑场里用席子给监斩官搭建一座监斩棚，另外还要立一根高高的木柱子，为的是砍头之后啊，把犯人的头颅悬挂示众。而且在明朝还有这么一规定，杀在西，剐在东，也就是砍头在西寺，凌迟在东寺。在西寺砍完头之后，犯人的身体被大兴县领走，头颅被宛平县领走，这叫身首异处，让犯人死了都不能留个全尸。而在东寺凌迟也有规矩，千刀万剐之后，犯人死了也得把脑袋砍下来，分别被大兴县和宛平县领走，也甭想落个全尸。现如今的西寺车水马龙，繁华如故，然而不再是那么血腥的所在了。虽说西寺牌楼也没有了，但是西寺这片地方保留下的古迹也不在少数，还都是可以免费参观的。下边呢，我就带您逛逛西寺。首先给您介绍的就是西寺十字路口，在路口的东北角是一家工商银行，西北角是西寺新华书店。您要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两处对称的建筑风格统一，而且跟周围的建筑啊都不一样，透出一种古香古色的味道，这就是老北京西寺的转角楼。关于西寺转角楼的年代说法有很多，有的说呀这两座楼元朝的时候就有了，也有的说是明朝的时候才有的。然而记载最为详细的则是说这两座转角楼是清朝的时候才有的，而且还跟慈禧太后有关。公元1894年，慈禧60大寿，庆典的筹划从一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两座转角楼啊，就是为慈禧过寿而建的庆寿工程。慈禧晚年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刻意的模仿乾隆。如今在故宫东路有一组建筑叫宁寿宫，这是乾隆传位嘉庆当上太上皇之后啊养老的地方。慈禧在55岁的时候宣布归政给光绪皇帝以后，他也搬进了宁寿宫居住。乾隆过生日的时候要去圆明园庆贺，而且还在紫禁城去圆明园的路上大摆排场。于是慈禧过60大寿的时候啊，也准备上颐和园摆次排场。慈禧60大寿的原计划应该是寿辰当天早晨先在紫禁城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然后銮驾从西华门出皇宫，走北长街，折向西安门大街，经过西四路口，往北过新街口，出西直门，改由水路去颐和园。原本计划要在西华门到颐和园这一路上搭彩排楼，请戏班唱戏供慈禧欣赏。而西四路口的两座转角楼啊，修建它的目的一来是挡住路边的民居，二来也可以在楼顶上安排士兵保护慈禧的安全。慈禧的60大寿原本计划的倒是不错，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等到慈禧该过寿的这一年，甲午海战爆发了，慈禧迫于压力也只能把庆寿从简了，颐和园也不去了，在紫禁城的宁寿宫里过了自己的60大寿。从西华门到颐和园这一路上的风光虽然减免了，可是西寺转角楼这个时候已经修建完毕了。现在西寺路口东北角的转角楼啊， 虽然还是保持原貌了，但已经是工商银行重建的，所以不是原物。只有西北角新华书店的转角楼还是砖木结构的原物。在西四转角楼的西边还有一座寺院，要比这座转角楼年长很多，这就是现如今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广济寺。这广济寺全称叫弘慈广济寺，始建于金代。话说在金中都的通玄门外，早年间呢是金中都的北郊，当时这片地方有两个刘家村，在西边的这个刘家村啊就被叫做西刘村。西刘村里边住着一户人家，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主人姓刘，叫刘望云。这刘望云自称是天台刘真人的后裔，而且会练气功。您听这说法啊，又是刘真人又是练气功的，就应该知道这刘望云跟道教有点关系。有一天呢，这西刘村来了一和尚，和尚法号叫且住。这和尚路过西刘村，说来也巧，正碰见刘望云。和尚一看刘望云，第一眼就觉得这人不一般。和尚看着刘望云，这个时候啊，刘望云也注意到有人在看着他呢，抬眼一看，是一和尚正看着自己呢。刘望云纳闷啊，不知道和尚死盯着自己看什么呢。刘望云刚要开口问和尚，这和尚先说话了：你可认得老僧啊？这句话当时就把刘望云问懵了，一个云游的和尚，这刘望云哪能认得呀？刘望云还糊涂呢，这老和尚啊问完这句话扭身就走。刘望云更纳闷了，心想没头没尾问我一句话，我这还没明白呢，他转脸走了，弄得跟个街头暗号似的。看来啊，这和尚不一般，莫非他是点化我呢？甭管怎么说，先把人留住再说吧。主意拿定，刘望云赶紧上前几步把和尚拦住了。可是啊，人是拦住了，说点什么呀？刘望云脑子也快，心想和尚应该都会讲经说法。想到这儿啊，刘望云跟老和尚说：请老僧留步，且为我说法。老和尚以为刘望云对自己说的话心领神会了，也就欣然接受，于是留下来了。可是一个出家人留下来了住哪儿啊？和尚是刘望云给留下来的，当然得住在刘望云的家里头了。时间一长，这刘望云也琢磨了，一个和尚老住的我这儿也不合适啊，和尚啊还是应该住的庙里头。刘望云在当地家里也算大户，于是为了供养这和尚，自己出钱给老和尚建了一座小庙。因为这座小庙建在了西流村里，所以呢就叫西流村寺了。这西流村寺也就是现如今广济寺的雏形。元朝末年，硝烟四起，天下大乱，西流村寺也焚毁在战火当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几乎忘记了曾经的西流村寺，直到元朝灭亡，明朝建立。在明朝景泰年间，耕地的农民在现在的西寺附近呢，偶然间挖出了佛像，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眼前这片地方以前是一座寺院。明朝天顺年间，一个法号叫普惠的山西和尚云游至此，看到了这处寺院的遗迹，于是发愿要在这片废墟上重建寺院。经过四方木化，终于在明朝成化二年把寺院建起来了。明宪宗朱见深还给寺院亲赐了匾额，叫弘慈广济寺，这名字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出了广济寺，沿着西四十字路口往南走不远，马路西边您会看见一座八角七层密檐式青灰色的砖塔，这就是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呢，俗姓蔡，是金元两朝名噪一时的大师。他原本是河南洛阳人，十五岁的时候在河北邢台的净土寺出家为僧，而后云游北方各地参禅悟道，之后又转回到邢台净土寺，盖了一座万松轩自己居住，所以得名叫万松老人。金章宗在公元1193年召见他询问佛法，并且得到了金章宗极高的评价。之后万松老人还当过元代开国重臣耶律楚材的师父。万松老人81岁圆寂，为了纪念他，也为了安葬他的舍利，于是便修建了这座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塔始建于元代， 因为是青砖砌成的石塔，所以北京人呢也管它叫砖塔。于是紧挨着砖塔北边的胡同也就得名叫砖塔胡同了。砖塔胡同也是出现于元朝的，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啊，这胡同名从元朝到现在都没曾改过，直到今天已经是700多年的历史了。它也是北京城现在保留的最古老的胡同之一。砖塔胡同历经沧桑，可谓是命运曲折。在元代的时候啊，元大都城杂剧异常的繁荣，砖塔胡同就是演出杂剧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勾栏。当时勾栏里设有戏台，锣鼓齐鸣，热闹非凡。到了明代，设立了管理戏剧的教坊司，位于东城的演乐胡同，所以砖塔胡同归于平静了。清朝的时候，砖塔胡同又逐渐恢复成了戏班聚集的地方，但是随着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戏班纷纷逃难，砖塔胡同又改作他用了。因为砖塔胡同往东不远就是西石窟教堂，义和团呢专和洋人对着干，于是便在砖塔胡同设立了指挥所，在这儿指挥义和团的勇士攻打洋人的教堂，直到庚子事变结束，这里才渐渐的成了民居。除此之外，砖塔胡同还曾经留下过两位历史名人的足迹。鲁迅先生在1919年到1923年之间曾经住在扶绥镜附近的八道湾胡同11号，后来因为和弟弟周作人有分歧，而且日益严重，最终分道扬镳了。1923年鲁迅从八道湾胡同搬了出来，住进了砖塔胡同的61号，现在是84号院。大家伙熟知的祝福就是鲁迅先生在这个胡同里写出来的。提到金粉世家，相信大伙都不陌生，他的作者就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张恨水。在砖塔胡同的西段曾经有一处院落，就是张恨水居住的小四合院。如果没记错的话，张恨水住进来的时候啊，这处院落是砖塔胡同43号，后来门牌改成了95号院。但是我在多年前走访的时候啊，好像这处院落已经被拆除了。张恨水是因为生病之后没法写作了，所以经济拮据，于是卖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搬到了砖塔胡同这处院子居住的。1967年春节正月初六的下午，原本身患感冒的张恨水病情加重了。那一天晚上啊，他仍然看书到很晚才睡觉。第二天早晨，张恨水起床，就在儿女为他穿鞋的时候，他突然往后一仰，躺在了床上。73岁的张恨水最终在砖塔胡同的小四合院里辞世了。刚才带您逛的转角楼、广济寺、万松老人塔、砖塔胡同现在还都能看到，而且都是可以免费参观的。如果您逛累了，下边我再给您介绍一处歇脚吃饭的好去处，是一家北京老字号，也在西四，就在西四南大街马路东边，砂锅居。砂锅居起家是清朝乾隆6年，当时啊还不叫砂锅居，而是叫和顺居。说到它的由来，倒是也有几分意思。在清朝的时候，西四大街这一溜王府特别多。您看现在砂锅居旁边有一巷子，名字很特别，叫义达里。这儿在清朝就是定王府的更房。当时清朝的皇宫和各大王府里都有祭祀天地日月和祭祖的制度。祭祀就得有贡品，贡品大都用的是上好的全猪，俗话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嘛。祭祀完毕，这贡品就分发下去了，皇家祭祀的贡品分发给王爷大臣，王府里的贡品呢就分发给下人了。这贡品可都是好肉，而且供完神的东西啊叫神鱼，就是神仙吃完余下的东西，吃这个可是沾福气的事儿。王府里边的更夫们得了这么些贡品，吃是吃不完的，所以就想着怎么拿这肉赚钱。于是在钢瓦石附近的定王府更房外头就干起了砂锅煮白肉的买卖，起名叫和顺居。 那后来为什么又叫砂锅居了呢？据说是更夫们从王府里弄来了一口明代皇上祭神的时候做贡品用的砂锅，拿这个砂锅煮白肉。这砂锅直径4尺，深有3尺，一次能煮一头整猪。因为这口大砂锅，所以买卖日后啊就叫砂锅居了。说到砂锅居，有一句歇后语，老北京人一准熟，叫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这是因为砂锅居啊刚开业的时候来的人不多，后来名声传开了，顾客才越来越多。但是砂锅居依然是每天只卖一头猪，所以不到中午就卖完了。卖完之后自然就摘了幌子了，于是便留下了那句歇后语，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其实过午不候的真正原因呢，是做不出这么多来。您想啊，那口大砂锅只够炖一头猪的，这猪啊都是头天晚上就拾掇好了，在锅里边炖一宿，第二天早晨正好熟了，您想多卖也没有啊，因此只能是过午不候了。到了清朝嘉庆年间，这砂锅居在北京已然是名声在外的饭馆了，每天都是顾客盈门，可是来的人未准都能吃上这一口，想吃您还得请早。当时有一首诗就是说砂锅居的，叫钢瓦室中吃白肉，日头才出倚云池。您听听，太阳刚升起来去砂锅居都迟了。现在的砂锅居还在西四附近的钢瓦室，是1994年12月28号重张开业的。店里一进门有一对大砂锅，直径是1米2，深是0.76米，重达218公斤，堪称是砂锅之最。现在的砂锅居啊也不再是过午不候了，您随时想吃随时去。西四这片虽说地方不算大，但是值得回味的老北京味却是不少。今天跟您说的也只是一部分，而且您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静谧安详不张扬，这才是真正的北京味。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相约健康。 欲言又止的我，有些话还没说，而你又在笑什么，是不是懂了，假装无动于衷，替你收拾难过，又怕有些话捅破，我突然自穷。你讲着梦的情节，紧张到哭红双眼，思念如同候鸟等待季节，飞多久才能相互察觉？你就像是夏夜，我是星空点点，陪着你才能闪烁，直到不可或缺。故意撞你的肩，听你责备瞬间，在乎的感觉竟然那么甜。你讲着梦的情节，紧张到哭红双眼，候鸟等待季